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不是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钟可租下了大宅的房子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却惹上了麻烦。钟可再度睁开眼睛，然而并不是自然清醒，而是被外头的警笛声和嘈杂的人声吵醒的。他以为自己还深陷在某个惊心动魄的梦里。从床上起来，钟可披上一件外套，戴上眼镜，走到阳台上，从3楼的位置能清楚地看见陆家宅的门口的确停着好几辆警车。出了什么事？正当钟可感到一头雾水之时，一阵敲门声传来。钟可快步走到门前，打开门，站在门外的是女佣小红。她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儿。自从钟可搬进钟家宅以来，这位当时为自己擦鞋的女佣就一直很照顾他。然而小红此时阴沉着脸的样子，钟可还是头一回看见。 钟小姐，那个家里发生了凶杀案，警察要问话，您能下去一下吗？ 小红语气急促地说着。 什么凶杀案？ 钟可诧异万分。 谁被杀了？是大老爷。 路人居然被杀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钟可震惊不已。在这一年里，钟可与路人接触的并不多，平时在陆家见到也就是点头打声招呼。可是钟可对路人的印象不错，因为对方总是很有礼貌，对待身为租客的钟可也是极为和善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给人一副慈眉善目的印象。路人是一位很著名的慈善家，经营着一家慈善机构，收留无家可归的孤老儿童。这样的人到底会因为什么理由被杀呢？钟可换上衣服来到楼下客厅， 沙发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他们的神情都很严肃，这不禁让钟可紧张了起来。你好，我姓梁，这位是我的搭档冷警官。昨晚陆家发生了凶杀案，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。男警官翻开记事本对钟可说着。 好。 钟可一脸茫然地坐在他们对面。钟小姐，你是这边的租客？ 是的。 是什么时候搬来陆家的？ 一年前吧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。 你的职业是 配音演员。 你工作的地方在市区吧？为什么要租这里的房子？ 钟可一愣，看来对方早已做过了功课， 把自己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。他踌躇了一会儿， 主要是这里的租金便宜，而且早晨和晚上都能搭上便车，感觉也挺方便的。 昨天夜里12点之后你在干什么呀？察觉到钟可略有不安，细心的梁警官又连忙补充了一句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。 昨天我很早就睡了，12点之后肯定也已经睡着了。 夜里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动静吗？ 没有，我睡得挺熟的。 之后梁警官又问了钟可许多问题，包括对死者陆人的印象以及对于陆家每个人的印象等，钟可都一五一十做了回答。这是钟可平生第一次被警察盘问，整个过程中他的神经都高度紧张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虽然你刚才说了夜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。梁警官挠了挠脸，你有没有听到过类似抽水机的声音？ 抽水机？没有。 钟可言之凿凿。好了，谢谢你。梁警官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钟可。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你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，麻烦给我打电话。 好的。 钟可接过这张纸，这一刻他甚至仍然怀疑自己并没有从睡梦中醒过来。最近位于青浦区湖心公园的陆家宅发生了两件大事。第一件是陆文龙的妻子张萌怀上了第二胎，可就在全家人准备喜迎新生儿时，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彻底化喜为悲，给整个陆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陆家长男陆仁在地下小屋里离奇被杀，这件事被媒体大肆渲染，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。老宅惊现恐怖杀人案，著名慈善家死于非命，神秘传说笼罩下的家族，各种标题党层出不穷，一时间将陆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，甚至每天都有好事者溜进湖心公园窥探陆家的一举一动，给本来就没从阴影中走出的陆家带来更恶劣的影响。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，任何一起新闻事件都能被炒成热点，网络上开始有人扒出陆宇国的背景和陆家的历史，某位悬疑作家甚至公布了新作预告，声称将把陆家杀人案改编成小说。但是很快这位作家突然被人爆出吸毒的丑闻，于是舆论热点又立刻转向这位悲哀的作家。不久以后关注陆家事件的人就变少了，这或许就是网络时代最为有趣的地方，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下一个热点哪个先来。而作为陆家的租客，钟可自然也没能逃过这股网络热潮。那几天里他不断收到微博私信，大都是来询问陆家凶案的闲杂人士，更有充满恶意之人直指他就是凶手， 甚至做出了有模有样、自以为是的推理。钟可不堪骚扰，最终关闭了评论和私信，也不太敢在微博上现身了。凶案发生之后，钟可总是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，这种不健康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，让他在配音时无法集中精力。他没想到，平时在电影和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杀人事件，竟然真的在身边发生了。持续工作了一周之后，钟可感到精疲力竭。这天走出录音棚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，夜里气温骤降，钟可不禁打了个哆嗦。打开手机，却怎么也叫不到车。他涌起一阵绝望。此时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条陆哲南发来的微信，询问钟可是否已经下班。钟可回复说自己正在录音棚门口叫车。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十分钟以后，一辆黑色奔驰停在录音棚门口，后座车门打开，出现的正是陆哲南巨大的身影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钟可很是讶异。 先上车吧，一起回家。 说完，陆哲南将身子缩进后座，让出边上的位子。钟可终于从今晚可能回不去了的担忧中解脱，松了一口气。他坐上轿车，轻声对陆哲南说了声谢谢你啊，南瓜。说实话，一年前刚认识陆哲南的时候，钟可感觉这个人又宅又油腔滑调，对他没什么好感。但通过这一年的相处，他渐渐察觉这个宅男身上还是有些优点的，比如慷慨大度、做事有条理等等。虽然在这一年里，陆哲南向他示好过无数次，但大多是逞口舌之快，并没有对钟可造成实际影响。在拒绝了陆哲南无数次之后，两人之间逐渐达成某种微妙的默契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正好在附近看绝对领域的演唱会，索性接你一起走。 陆哲南望了一眼满满一袋子的演唱会纪念品，满足感油然而生。绝对领域？ 哦，是一个少女偶像团体，全是可爱的小姐姐，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豆就是他们代言的。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。哦，好吧，那要感谢他们，不然你不来接我，我今天估计要露宿街头了。 钟可歪着头，将疲倦的身子斜靠在椅背上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同时钟可内心也有些不解，自己的伯伯被杀，如今凶手还逍遥法外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心思看演唱会。但转念一想，平时在陆家宅，陆仁一家和陆毅一家几乎不怎么往来，也很少看到他们坐在一起吃饭。陆哲南曾经告诉钟可，因为陆仁并不是陆毅与陆里的亲兄弟，吴苗只是陆仁的继母，所以其实他们和陆仁一家关系很淡薄。 你以后有需要就打个电话，我可以让季师傅来接你。 说着，陆哲南看了看前排正默默开车的司机，他的鬓角有些微微发白，这个人叫季中礼，是陆家的私人司机，同时也担任管家一职。 那太麻烦你了。 小事情。 陆哲南揉了揉鼻子，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也很大，毕竟谁也没有想到伯伯会被杀。 车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凝重。 希望早日抓住杀害陆伯伯的凶手。 钟可叹息着。 钟可小姐，你怕不怕？ 有点怕， 毕竟就发生在自己住的地方。你觉得？陆哲南突然停顿了一下，凶手还会犯案吗？啊，还会犯案？什么意思啊？钟可一惊。这次伯伯就死在陆家宅里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凶手的目标就是陆家所有人？他现在会不会正伺机对下一个陆家成员下手？陆哲南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不会吧，你别危言耸听啊，你别自己吓自己啊。钟可皱了皱眉头，在黑漆漆的公路上讨论这种事让他有些害怕。明天我们去看看伯伯被杀的现场吧，我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。陆哲南疑神疑鬼的样子和他平日追星时的状态完全是判若两人。我现在只想睡觉。已经困得不行的钟可合上眼睛，直接在车上睡着了。当时钟可并没有太在意陆哲南的这番话，直到某一天他亲眼看见陆哲南血淋淋地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。第二天钟可醒来时已经临近中午，彻彻底底睡了一觉之后，他感觉精神好多了，依稀记得昨晚陆哲南说过要一起去查看案发现场。钟可洗了个脸，套上一件白色毛衣，来到楼下客厅。客厅旁的餐厅里，一对年轻男女正在吃午餐。钟可走过去打了声招呼，坐在了他们的边上。 哟，钟可起来了，老纪做了鸡汤面，一起吃点呗。 这位说话有点娘娘腔的男子是陆哲南的堂哥陆寒冰，他是一名职业化妆师，个子高高的，梳了一个特别潮的偏分头，即使在家里也打扮得很时髦。 啊，好啊，谢谢。 钟可从锅子里盛出一碗热腾腾的面吃了起来。坐在陆寒冰对面的女生瞥了钟可一眼，自顾自地玩起了手机。女生名叫叶舞，斜刘海搭配浓密的长发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脚皮衣，全身上下透出一股令人难以接近的高冷气息。叶舞也是陆家的租客，就住在钟可隔壁的房间。26岁的她现在是一位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，因为就读的学校就在附近，便租下了陆家宅的房间。平日里陆寒冰和这位叶舞走得比较近，两人经常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，有时还一起在二楼的娱乐室打台球。或许这两个人有什么别人所不知的共同语言。而无论是陆寒冰还是叶舞，钟可平时接触的都不多，对他们都不甚了解。在陆家跟钟可走得最近的恐怕还是陆哲南。钟可喝完碗里的鸡汤，此时陆哲南的身影也出现在客厅，他手里正在摆弄着一个高达模型，这是陆哲南最近发掘的新的爱好。 哎，你起来了。 看见钟可，陆哲南一脸欣喜， 你看高达红色一端限量版模型，我花了一个上午时间拼的，酷不酷？ 他将自己的杰作展示给钟可看，昨晚那副疑神疑鬼的样子荡然无存。 厉害的。 对模型没什么兴趣的钟可随口敷衍了一句。坐在一旁的陆寒冰白了陆哲南一眼， 嗨，我说你呀，还是去外面好好找份像样的工作吧，天天搞这些没用的，有意思吗？ 关你什么事？我搞这些碍着你了吗？踩到你尾巴了？ 陆哲南不甘示弱，兄弟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吵吵了起来。 切，败家子儿！ 谁败家子儿？你再说一遍，娘娘腔！ 陆哲南气得脸颊通红， 就说你俩怎么了？败家子儿，败家子儿！ 家里刚出了事儿，都死人了，你还有闲心看演唱会玩模型？你还是人吗？ 陆寒冰也激动起来， 死了人日子就不过了，有本事你去把杀害陆伯伯的凶手抓了呀。 眼看争吵愈演愈烈，叶武倏地站起身，也许是不想被这场战争波及，独自默默地上了楼。其实在陆家，陆哲南和陆寒冰的针锋相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两人时常有事没事就突然掐起来，根本毫无征兆。这种关系的紧张主要源自上一代，陆哲南的父亲陆毅与陆寒冰的父亲陆礼就关系不和，长久积累的不和导致两人的儿子互相看不顺眼，令两家矛盾升级。每次钟可见到两人争吵都十分尴尬，但又不能像叶武那样一走了之，躲得远远的。他试图劝架， 淡定淡定，你们别一见面就吵起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谁跟他是一家人？ 陆寒冰嫌弃地甩了一下手，也离开了餐桌。 什么人啊，真是。 陆哲南朝陆寒冰的背影呛了一句，但又觉得自己在钟可面前过于失态，便努力控制住自己愤怒的情绪，对钟可说道， 不好意思啊钟可小姐姐，总是让你看笑话。 没关系的。 钟可并不想管这样的闲事，便立马转移话题。 哦，对了，你说要去查看陆伯伯的被害现场？ 嗯，一起吗？ 陆哲南又忽然换上昨晚在车上的神情。 一会儿跟你讲个事儿。 下集当中，陆哲南带着钟可一起去查看自己大伯的被害现场。渐渐的，他们两个人也发现这是一个离奇的案件，密室杀人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沁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。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，她优雅地走到板头，哇哦，踩板非常有力，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，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。水水水呢？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，还有意外，但更少不了水。节约用水从我开始。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， 翠红葡萄，染色草莓，吃辣柑橘，防不胜防啊。食品安全第一。 投胎一点，哎哎，对，笑一下，好。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，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，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。 大爷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拎上去吧。 您放心，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。